在华语歌坛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洪流当中延续到了现在，中间呢也一直没有出现过解散传闻，并且呢组合的成员之间呢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工作重心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 SHE 在当今的歌坛也算少见的了，应该说他们是很多年轻组合的好榜样。下午好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我是戴毅。今天虽然还是在国庆长假当中，但是国庆假期的余额已经不多了，还有两天，所以呢听歌的朋友好好享受你此刻的假期吧。我们有请哈林与陈庆，欢乐假期。 是个凡人，我不知。 人要聊天，大家都在玩手机，你错字连篇。当你手上握着笔，不需要言语，只需要 APP。无聊的橡皮筋爆了 NET， 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。挂了 NET， 乡民们全都哭了。万人响应，无人到场，又如何谁会在网络上放炮？我听你胡扯，哭完哭完没有电脑要怎么活？不缺黑色，全部都有电脑手。真实的世界你说赖神抓狗，虚拟的世界一切都像是一场秀，上天也会叫疯狂。我的字典你从来没有放弃了上网，我怎么忘记了离不开这框框？我的生活荒诞，每天上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。解脱。

每日暗自拂去的尘埃是我 这三个颜色呢，是现代都市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颜色，也是很耐看的颜色。拉拉徐佳莹，她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一张个人专辑《心理学》，里面呢一首主打单曲就是这首《灰色》。相信很多人也会很喜欢她用这种颜色啊，用颜色这样的比喻方式来表达所理解的两性关系，介于黑色与白色之间，一个会让自己和对方都能够轻松和舒服些的状态，可能就是他所理解的灰色。希望这样的高级灰也能够给你和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些灵感。下午的三点钟，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和你一起唱。下午好，我是戴毅。接下来这位呢，俏皮可爱刘润杰，二两情话半两风。 没飞过几场鸣笛，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，八字一横，个数不多，偶尔写的字眼两个，觉得深刻成长时刻，哈萨皮囊潦草包裹就太认真。

很多人会瞬间陷入到这样一种经典的旋律当中，也会非常怀念 MJ Michael Jackson Man in the Mirror。 如果说在你刚刚听了女生的演唱的这个版本之后觉得说哎也不错，那我可以把宝儿这个版本推荐给你。如果说你更青睐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版本，我希望你近期可以找一些时间来听听看你喜欢的一些老歌，来唱一唱你喜欢的老歌，和你一起唱。就在北京乐广播，国庆假期快乐，我是戴毅。又是一首可以带动你，可以让你此刻的思绪载歌载舞的一段旋律。有请永远青春，永远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不会老的小虎队。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牵青春做个伴。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

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你从前曾